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北京孩子暑假被一对一家教填满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讨论。今年，不少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尚未获批恢复线下培训，但更为隐秘的家教市场却日渐活跃起来。据北京晚报的报道，在某家家教公司的派单群里，20分钟左右就有8个小学或初中家教订单被相继认领。以初三为例，所谓级别为3A、5A的教师收费不等，但每节2小时的课程价格均在1000元左右。隐秘一对一成为培训班的新出口了吗？按下葫芦浮起瓢，井喷式一对一培训是否面临失管？家长的教育焦虑如何缓解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楚老师。 哎，你好，各位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卢云律师，欢迎卢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受到不进则退啊这种焦虑情绪的传导，总有一些家长呢认为孩子假期呢只有以补课的形式度过啊，自己的内心才会感到一分踏实。由于近期呢大力整顿清理校外培训的现象，今年呢暑假线下培训班开办的相对比较谨慎，所以呢不少家长开始为孩子呢打造专属的小灶啊，家教公司也获得了很多的订单。首先两位怎么看待呀暑期一对一家教班火爆的一个现象呢？楚老师。 他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呢还是对提高分数的需求客观存在。由于今年的上半年呢对培训机构的治理，那么一波又一波的这种加强，这个很多家长就有一种担心呢给孩子找培训机构可能比过去更难，或者是在他找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有一些培训机构，过去存在的培训机构现在可能就找不到了，或者是就是他报名报不上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引发很多的家长呢去找这个家教。那么家教呢事实上它是存在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从形式上来说呢比较分散，也是我们现在大量的培训机构的一个初级的形态，也就是说它比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啊从效能上来说可能是相对低一点，成本更高，也就是说家长感到报不上培训班，那么我就寻求一个更次一点的选择，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来追求这样一个家教。这是我觉得主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原因吧。 是的。那卢律师您怎么看待呀暑期一对一家教班火热的现象呢？ 这个家教啊包括校外这种培训其实一直以来是我们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哈。这个呢是几方面的一个需求。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作为我们的学生端，作为家长端对于这个家教和校外培训的一种迫切的这种需求。当然这种需求呢有可能并非是一种完全理性的和符合客观的。但是呢比如说现在随着这个整个教育体系的这样一种改革啊，包括这个家长对于孩子这样的一些希望，特别呢是随着现在70后、80后的这样的一批家长的这个成长呢，他们本身可能对于这个自己的要求就比较高，那么呢再加之对于孩子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教育理念，所以呢可能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呢就更加迎合了新的一些家长的这样一些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家教班的这种火热可能一方面呢基于这个家长本身的一种想法，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确实出于这个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那么很多孩子也非常自主的需要，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产生或者催生了这个家教班的一种火热。那么这里边呢再加上我们这个教育培训班呢相关的机构包括这个家教的一些平台他们的一些推波助澜，那么他们的一些宣传就更加使这个教育的培训的市场呢更加就火爆了。主持人。 是的，其实每逢假期啊，都有不少家长呢让孩子啊去补课。那么一些家长觉得呢，孩子可能成绩不太理想啊，想利用这段时间提高一下。那么有的家长呢就觉得孩子是学有余力，可以更进步一些。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觉得，哎呀，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补课啊，自己的孩子当然也不能落下。所以，楚老师，您认为啊，为什么很多家长会存在这种焦虑的心理？那么，学生的暑期安排怎么样才算合理呢？ 家长的这样一种焦虑呢，还是跟我们现有的教育评价体制是直接相关的。确实呢，在高考、在中考，还有一些相应的考试当中，特别是今年呢，可能大家讲的比较多的是中考的普职分流，这样对家长都有很大的压力。那么有这样大的压力以后呢，那么家长就必然想找一个方式来让自己的孩子相比较起来，尽可能不要进职业中学，尽可能呢进一个更好的大学。这些呢都是家长焦虑的原因吧。 嗯， 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现有的这个中小学生呢，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考试绑架了。这样一来呢，他们的时间都是被安排了，他们的学习内容，他们的这种就是安排啊，整个时间安排都是被被动的。 嗯， 所以目前呢，中国学生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被动性人格的非常明显，主动性呢不够。这个主动性不够呢，就会造成他后续成长发展的障碍，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不会主动的去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不会对社会的某一个方面感兴趣，不会对自然的某一方面感兴趣，所以他的人生呢就会是平平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哈，就是要改变这样一种状况呢，可能深层次的就是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解决这个孩子自主性生成的问题。只有让他的自主性生成健全了，那么才能够对他未来的发展更有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最关键的哈，就是一定要在假期用这个机会养成这个孩子的这种自主性。 嗯，是的。那卢律师，您觉得为什么会有很多家长存在这种焦虑的心理呢？ 其实这种焦虑哈，在我的身边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其实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那么对于成绩好的呢，就想进一步提高；对于成绩不好的呢，或者是稍微有所欠缺的呢，又想弥补上来。所以呢，似乎现在我们的这个家教或者是教育培训市场变成了一种刚需。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司法的案例中啊，包括在实践中呢，都会说，就原来呢，可能这个家教也好，或者是教课外的这个教育培训，它往往是一种兴趣上的一种培训，就是比如说，哎，有孩子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兴趣，然后去上一些其他的兴趣班。但是现在呢，其实已经并非所然了。就是很多的这个教育培训和家教呢，它更多强调的是你在成绩上，或者是在这个将来的考试上，在排名上啊，甚至有这样的打着这样的宣传哈，然后去怎么提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这个恰恰是抓住了学生家长的这样一种焦虑的心理。那么这种心理的起源就在于说，我们现在整个教育体制之下，那么孩子包括将来的升学乃至说就业，可能某种程度上都会以这个成绩作为一个起点。当然了，这样现在这几年我们的教改也在不断的进行哈，那么包括我们的教育理念也在不断的深化。那么即便这样，可能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样一种理念可能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它的这个整体教育理念包括整体的教改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呢家长就会非常的焦虑。再加上我们的教育培训机构抓住家长的这种心理，然后呢过分的去强调啊怎么去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怎么样，甚至呢有一些违反这个广告法的这种宣传啊，宣传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命题人啊，什么样的这个专业人士，然后我们达到通过率是多少，保过率是多少，提升率是多少，那么这样一些宣传呢恰恰切入到了家长的这种心理，所以呢就使家长存在了这样一种焦虑的这种心理，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压力和焦虑。主持人。 嗯， 是的，那么也有评论指出啊，说在挑选啊校外辅导机构之前呢，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啊，分析什么样的教学的方式适合孩子，哪些教学内容能够让孩子的成绩获得提升啊等等。那楚老师，您觉得是否需要给孩子挑选课外培训的机构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挑选标准吗？ 挑选培训机构呢，这个事实上每个家长都在进行的哈，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都很有经验了。如果是挑选培训机构，就应该挑选一个相对比较规范的培训机构，挑选一个就是至少是哈，在这个师资质、教师的资格以及这个收费、课程各方面相对比较规范的，有效的一个培训机构。我认为主要是这样一些原则。那么家长呢，肯定每个家长也有他自己的这个选择。 是的，那其实您刚才也提到啊，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那么据很多家长反映呢，现在孩子存在着做事拖拉，小动作多，生活懒散等等一些问题。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呢？ 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多家长正好是把这个问题想到了，就是说他总是认为孩子这个长不大，孩子什么都要督促。那么实际上一个人呢，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自主性，一个是他的被动性。当他自主性没有养成的时候，他就是个被动的状况。当他自主性养成的时候，他就会自律，他就会自己做自己的事，就做自己的安排，然后把自己的事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把他的所有时间都占用了呢，他就成了一个被动性的状况。如果一个孩子呢，从小都不给他自己安排的时间，不给他自己做主，他就永远不会做主。只有你给一个机会让他自己做主，自己监督自己，自己把这个事做好了，他就会建立自信，他就会更好的养成这个自主。4岁是一个孩子自主性养成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如果在4岁的时候这个父母没有给孩子自主的空间，那么他后来就不可能养成自主性，不可能养成自主性。所以这一点呢，很多家长呢实际上是把自己也把孩子逼进了一个无法进行自主活动的这样一个空间。这个是我觉得是现在遇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就认为最关键的哈，还是家长要明白这样背后一个基本的原理、基本的道理。不要把孩子挤到边角上去。 是的，要给孩子多一些的空间和时间。眼下呢，可以说是教培市场经历了一次洗牌。正是因为此前呢，市面上的培训机构啊，存在着一些乱象，给家长和消费者呢，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那卢律师啊，请您谈谈不规范的教培机构带来了哪些负面的影响啊？您觉得在选择教培机构方面有哪些标准呢？ 这个负面的影响呢，其实目前我们看到的哈，一方面呢，是体现在他们的这种宣传上。那么现在很多的这种校外的培训机构，他们为了去获取生源，为了去扩大招生，那往往会呢在宣传的时候去进行夸大的、虚假的，或者说是引人误解的一些宣传。那么而这些宣传呢，在我们的广告法中，包括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是明令禁止的。就比如说我宣传你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保过率，我宣传能够实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能前进多少名啊，包括我宣传我有什么样的命题组的人员，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违反广告法的规定的。那还有呢，就是在宣传中有一些不实的这样一些宣传，比如说哎，我的这个老师有多少年的国外的经验，他的母语是什么样的一种母语系，然后呢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些水平，而这些的宣传呢往往与实际是不符的。那有的是根本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些从业年龄，有的呢就是完全的一个虚假的宣传。所以呢这些呢都会给家长和这个我们的学生呢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在宣传领域。第二个大块呢，就是在具体的旅行的过程中，因为往往我们可能现在家长呢都会在报班之前选择试听，那试听好了之后才会去付费去选择课程。但是呢往往你在试听的时候感觉哎还不错，但是呢一旦交了费付了费之后，可能就会出现老师频繁更换，课程频繁调整，或者说教育培训机构，我们原来线下的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哈，由于一些影响，由于一些变化呢，这个店面搬家， 或者是课程调整各种各样的因素，就会引发这个教育培训的一些相关的纠纷。那么学生家长呢，会认为说你的这个承诺、你的履行和实践是和之前的这个宣传和我试听是不符的。但是呢，教育培训机构又会给出种种的理由，比如说我的老师啊，这个什么原因，然后进行了怎么样的更换，然后呢，学生家长要求退费，教育机构僵持不下，所以就引发了一些纠纷。那么这些呢，也会造成这个对于家长对于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后端哈产生了纠纷之后，往往呢家长得不到这个如约的这种退费，那还有的呢是走上了一些诉讼的一些程序哈。那么对于教育培训机构的这个选择，其实我们常说哈，就首先呢你要从他的这个资质啊，这个资质包括机构本身的资质和他的教育人员的资质，而这些这个资质的查验呢，并非只能去看他的宣传，去听他的宣传，而是要在相关的部门去核查，包括他的教师的这些宣传和资质，也应当去查看他的相应的证明和证据。那还有呢，就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说发现他的履行跟之前的承诺不符，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应当去保存这个相关的这些证据哈。那么至于说统一的标准，其实现在每个机构、每个人员，甚至包括到我们每个个体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个体的差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怎么样是一个标准，或者怎么样是一个符合这个自己孩子需求的，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只要说我们把控好，他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资质，然后他的这个承诺，他的这个履行呢符合他的承诺，那么具体到个体情况呢，我们可以再跟这个机构也好，跟老师也好去进行协商，去进行这个商量，然后来去选择，为孩子选择一个最符合自己孩子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培训机构和老师。主持人。 是的。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啊，颁布实施了第一部教育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其中提出了民办教育要以公益性为原则，不应该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那么如今呢，教培机构的竞争更加激烈，一对一家教逐渐升温。那么家教行业怎样做到规范化的管理？各地出现的暑期托管班如何可持续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赤诚不变中国军魂，永葆本色，挺拔姿态。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事迹展播为您讲述从维和兵到保安专家的榜样人物李贤宝。李贤宝，男，安徽六安人，1985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曾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26集团军71573部队，期间荣获集体二等功一次、优秀士兵两次、优秀四会教练员等荣誉称号，代表祖国参加首批赴苏丹维和任务，荣获联合国颁发的和平勋章。2010年至今，在华信中安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公司保安管理部副经理、公司保安管理部政委、公司保安运营管理中心大型活动兼特勤部经理、机关党支部兼保安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先后被公司评为优秀管理干部，所管理项目被评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11年两会期间，所带项目被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评为全国两会安保先进单位。2012年，在北京市第二届保安职业技能大比武中获得优秀组织奖，所带团队荣获民营企业保安队伍总分第一名，个人荣获巡逻守护专业第四名。2014年，代表全国保安参加《光荣与保安同行》纪录片录制。2015年，《中国保安》杂志刊登署名文章，随身护卫宣传他的事迹。2017年五月，获得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颁发的“五四青年奖章”。同年十月，荣获由北京市公安局等五家单位联合举办的2017北京市保安服务行业岗位练兵暨北京第二届保安职业技能竞赛大比武第二名，并获得首个国家二级保安、保安师职业资格证书。2019年五月，荣获北京保安行业30年以来首枚“五四青年奖章”。 代表北京300,000保安员走进人民大会堂，聆听领袖的教导。2020年1月，荣获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颁发的北京青年榜样优秀宣讲员称号。李贤宝同志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和退伍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敢于吃苦，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真情待兵，全身心扑在安保工作第一线，带领广大保安员默默守护着首都平安，诠释了新时代保安人的人生价值和精神追求，让我们在榜样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近日，北京孩子暑假被一对一家教填满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讨论。今年不少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尚未获批恢复线下培训，但更为隐秘的家教市场却日渐活跃起来。据北京晚报的报道，在某家家教公司的派单群里，20分钟左右就有8个小学或初中家教订单被相继认领。以初三为例，所谓级别为3A、5A的教师收费不等，但每节2小时的课程价格均在1000元左右。隐秘一对一成为培训班的新出口了吗？按下葫芦浮起瓢，井喷式一对一培训是否面临失管？家长的教育焦虑如何缓解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另外一位呢是卢云律师，再次欢迎两位。那么对于暑期兴起的一对一的家教班呢，也有部分家长表达了一些顾虑啊。有一位家长就说了，这个家教呢总感觉是良莠不齐，而且呢收费也比较贵啊，感觉呢是有点不放心。其实家教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化的行业。那楚老师，您觉得这个家教行业能做到质量和过程的可控吗？那么家教行业如何规范化管理呢？ 从这个发展来看的话，过去的我们这个家教呢，它本身就没有走到一个很规范的这个过程，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自发的，它不是一个有规范，反而是后来的这些培训机构呢，相对来讲呢，它能够更加规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对于这个家教怎么去走呢？事实上我前面讲了，它是培训机构在一定的程度上呢，把零散的家教淘汰了。所以家教呢，相对来讲，它这个低级的形态、成本更高的形态、效能更低的形态，就被我们很多培训机构给替代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是培训机构呢，可能整治呢，有一些家长觉得怕报不上名呢，就是寻求培训机构，这是我觉得是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我觉得在怎么去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上，还是要尽可能用巧劲，不能够呢过于就简单的就是采取一种瞒的办法。 是的。那卢律师啊，您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家教行业能不能做到质量和过程的控制？那么家教行业啊，如何规范化的管理呢？ 我觉得规范管理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趋势哈。虽然说家教它并非是一个这种完全规范化的一个行业，但是至少我可以通过一些参数，或者通过一些这个标准，然后呢去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评级。那比如说刚才其实主持人也提到了，有一些他们自己可能会有一些什么3A 啊5A 的这样一些标准。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可能作为家长来讲，就首先你这个标准是不是客观的，是不是真实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标准的评定是不是客观的，是不是真实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按照你这个标准的这种评定出来的这个老师，他的相应的能力也好，或者他的相应的教学水平也好，是否能够达到在实践中啊，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水平。那最后一个呢，可能家长还会担心，因为每个老师他的这个各种情况、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对于孩子来讲，特别是比较小一点的这个孩子的家长呢，可能还会担心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情境之下， 有没有可能或者对孩子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啊，或者是对孩子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当然作为这个家教一方，我们也看到哈、啊、可能对于这个特别是女的这个家教老师，他们也会有一些顾虑，因为毕竟是在这个授课方的这个家里，可能他们本身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防范的这些意识哈，这应该说是一个双方的意识。所以我觉得可以通过制定一定的这个规范化的一些技术和参数，然后去进行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标准的分类，然后呢在具体的标准向下呢再去有一个因人而异的设定。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如果完全没有规范和标准，那么就会造成这个一盘散沙，良莠不齐。但是如果完全一刀切，也确实不太符合现在这个家教的这样一个或者是教育培训的这样一个个性化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呢我觉得在一个标准的制定之下，然后再去发挥这个个人或者是这个学生家长的这样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主持人。 嗯，是的，还是应该有一些大的框架和标准。那么暑假期间啊，我们也看到啊，广州、深圳等地的学校、社区和机构开展了暑期的托管服务的一些试点，也是满足了广大家长的需求，解决了学生暑期看护难的一个问题。有评论就指出啊，暑期托管班要办好，不能止于看护，而必须要在看护服务的基础之上呢，组织学生开展一些有意义的活动。那么楚老师，您觉得怎么样能够把暑期的托管班办好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暑期托管班它应该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呢就是保障孩子的安全。如果不能保障孩子的安全，你保障不了孩子的安全，你就不能开，这是第一个底线。第二个，那么暑期托管班呢，这一段时间对于父母来说，他可能没有时间来照应孩子，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一个成长发展的阶段。那么他是一个成长发展阶段呢，就需要成长，就需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发挥他的这种优势潜能，发挥他的潜能来让他能够得到成长。那么怎么样发挥他的潜能成长呢？他一定不是像正常的学期那样还在上课，而是一种新的方式，新的形式，也要让人的这种各种功能、各种器官，他的内在的潜能在这个时候呢有个释放，有个发挥。所以在假期呢正好是学期的一个转换，要实现这个转换，这个转换实现的好，那么效能就好，这个转换没有实现好呢，效能就不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最关键的我们家长啊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不是说孩子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物品，把它寄存在那里就行了。家长在这段时间还要关注自己的孩子，然后也是要让孩子能够有一个与在学期不一样的托管生活。那么托管班呢，主办方也应该这样的考虑，才有可能把这个托管班办好，办得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更有利。 嗯，是的。不过呢，这个暑期托管班呢，让学校课后服务的问题再次成了舆论争议的一个热点啊。人们争论的是呢，学后托管它不是属于义务教育的内容啊，学校为什么要提供？另外呢，教师在时间和精力上也有一些为难的情绪，为什么托管人员要以本校的职工为主？还有呢，就是托管班到底是补课啊，还是玩耍，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所以楚老师针对着这些争议哈，您觉得这个暑期托管班如何能够办得可持续呢？ 你这个问题很多哈，我简要的回应一下。第一个就是过去我们有做托管班，但是后来呢，由于我们至于乱收费把它取消了。取消以后呢，这几年我们有一些课后服务的托管，但是假期托管由政府发动学校来去开展托管，这是历史上是第一次。那么还处在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所以教育部发的那个通知呢也明确讲的是探索，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这里面呢最关键的呢，我认为一定要明确这个托管本身呢，它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托管本身它不是简单的把孩子放到某一个地方去，因为孩子是一个鲜活的，是他本身他要活动的，你把他放到哪里他也要活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托管的活动呢应该是以孩子的自主活动为主。那么当然我们家长 有这个期望，就像你讲这个很多家长请家教，是吧？他为什么请家教？请家教后面是提高孩子的分数。那么他把孩子放到托管班里，是不是还有这种想法呢？肯定还有这种想法，还有这种需求。所以很多家长就期望这个假期托管能不能给孩子上点课啊，是吧？能不能教孩子一点知识啊？我孩子可能某方面欠缺，给他补一补啊？这种诉求呢，可能是大面积的存在。这样呢，就必须要避免假期这个托管变成一个补习。这教育部的通知里面也讲得很明确。这里面呢，包括教师的权益，我觉得也应该保障。所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认为，在这个探索过程当中，那教育部九号的发的这个文呢、啊，发的这个通知啊，事实上是把各种边界做了界定，其中不是用你讲的那个词，而是讲的不得，是吧？不得强制，这个不得强制这个通知的不到1000个字用到两遍，不得强制，不得强制教师，不得强制学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应该这样一个大的方向也是明确的。各地方在执行的时候呢，要遵循这样一个边界。 嗯，是的。那卢律师，您觉得怎么样能够把暑期托管班办好呢？ 暑期托管班从家长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也注意到，像昨天的北京市教委也是下发了这个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班的一个服务的通知。那么这里边呢，其实对于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几个问题都有所涉及哈。那么主要呢，就是这个暑期的托管班呢是分为这种两期，它对这个时间呢有一个确定，然后呢主要是对于这种家中无人看管和照料的学生，可以走进这个图书馆啦，借阅室啦，然后去进行一些自主的学习。那么谁来去进行托管？那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教育它主要是介绍呢，它是以这个街道乡镇为单位去确立托管服务，然后承办学校。那学生呢，按照这个就近方便的托管的原则，然后在就读的学校自愿去报名参加托管。那这里边强调的是一个自愿。另外一个呢，就是去托什么，去管什么。那这里边呢是给出了这个明确的一个清单哈。要明确了暑期的托管服务是以看护为主啊、不是以教学为主，不能把原来我们的教学任务放在了这个托管班里边。那么主要的内容是包括提供学习场所，然后开放的图书馆和阅览室，然后有组织的去开展这个体育活动，不允许呢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的这种授课。其实这个也是表明了一个宗旨，暑期托管的主要目的是看护，而不是为了去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实际上也是真正能够保障，按照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啊，真正保障我们的学生能够去享有休息和学习的这样一个权利哈。那么托管的对象呢，主要就是这个由家长的学生自愿去参加，然后是帮助这种家庭有需要的这个学生，无人看管的这些学生呢去进行一个托管。那学校呢是不能强制学生参加，更不允许有这种动员的一些活动。所以我想通过这么几个方面能够去了解或者说去认识到这个暑期托管的这样一些服务，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个服务的功能和看管的功能，那并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教育的功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是解决了这个学生家里边无人照看的这样一个情况，另一方面呢也解决了家长的一些担心，但是呢确实无疑会给我们的学校和这个老师增加一定的负担，但是呢这个又是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平衡和匹配。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托管班能够去真正办好，能够去真正的让大家去享受到这个托管的一个福利。主持人。 嗯，是的。那么对于暑期托管班呢，要形成工作合力，加大对课后服务工作的资金、资源、人员、队伍保障的力度，用相应的政策保障教师在付出额外劳动的同时能够享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而对于暑期一对一家教班的兴起，家长也要增强对焦虑教育的抵抗力，尊重客观的学习规律和孩子的成长需求，给孩子一些空间和时间，让暑假像个暑假。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